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各位好，我是袁一。今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送上从10月5号起每周五和周六固定播出的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在为期两个月的活动期间呢，我们也会陆续邀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始终离不开的是北京旅游，离不开的是为大家服务。今天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休闲农业的创业领头人，一位来自旅游行业监管第一线，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第五季龙水凤岗生态农场的张新忠。 我来自北京东城区旅游委行业管理科，我叫王军营。 欢迎两位，今天两位将会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各自在工作中的经历和感悟。咱们先从来自第五季生态露营农场的张新忠张总开始。张总刚才也介绍过了，您的公司的名字就叫做第五季，季是季节的季。咱们都知道一年是四季，春夏秋冬哈，这第五季是从何而来呢？ 当时呢，打造这个农场，我们就想打造一个以生态自然、香气儿野气儿为主题的这么一家农场。 嗯， 在这个主题建设的这个引领下呀，实际上主要是这个针对京津冀地区的一个生态环境，想用一个局部的一个空间来改造一个生态环境。使京津冀地区呢能够真正通过生态循环经济农业实现一个热带雨林生态比较突出的这么一个场所和一空间。 嗯， 经过我们多年的尝试吧，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北京市独一无二的一个从氧含量和湿度温度都比较适合这个人能够和植物之间的互动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所以说创造了另外一个季节。 所以其实是突破了地域和季节的限制，然后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场所。 对对 对, 对。 嗯，张总在创立第五季生态露营农场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在这个做农场之前呢，我是在一家农商行工作。 哦。 在农商行呢工作了有二十多年吧。 嗯，在银行工作会比较稳定，薪资待遇当然也会不错。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您想要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农场的创建和运营当中，去放弃之前那样一份稳定的工作呢？ 对对，当时呢可以说在银行的工作呢比较顺。 嗯， 这个通过在银行的工作的这些年呢，使我们自己的生活呢可以说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的工作呢是和农民农业农村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在这基础上呢，这个经常的和 农民打交道。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发现呢，农民呢，可以说，单体单户来这个做农业，这个所以说农户在农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呢可以说，这个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包括科技内容，包括很多的市场经营的一些个方式方法都比较弱化。这一年呢，辛苦一年，可以说也挣不了几千块钱。 嗯。 在这当中呢，我们呢是给这个农户呢要发放这些农户贷款。每次在发放农户贷款的时候呢，我就感觉着呢，这个农民的这种生产方式呢，可以说是已经不适合、不适应，可以说不适应了现在这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在给农民出很多主意的情况下呢，但是呢还是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嗯， 和我们在银行工作的这种生活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公益性的捐助。在捐助过程当中呢，到了农民的家里呢，可以说让我们很震撼。家里头呢可以说四壁皆空，这个很贫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农民需要咱们的支持，需要咱们的帮助，而城市群体呢又需要有田园式的健康休闲的内容。 嗯， 我认为这个今后呢，咱们呢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市场呢潜力也比较大。 嗯， 而且呢在银行工作多年之后呢，我也感觉呢可以这个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 创业 做农场。 嗯， 创业做农场。 所以其实是在银行工作这些年的经历让您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群，然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您也想说通过自己的一些见识，然后从技术层面去真正的帮助农民朋友可以真正的把控住自己的每年的收成，同时也是给城市人民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可以去体验农乡的生活。那咱们第五季生态露营农场其实是开创了很多北方第一和北京第一的，这其中一定是蕴含了很高的科技含量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科技创新在您的农场到底有多关键的作用吗？ 实际上呢，可以用一句话叫科技成就了我们第五季。在第五季的整体的投入和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建造了北方最大的一个温室。这个温室呢，实际上呢，它的科技内容呢，实际上完全要模拟能够使台湾水果在温室空间能够实现自然生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关键还是在北方城市。 关键是在北方城市。这里的难度呢，可以说首先是从交叉种植。交叉种植是这个很多的专家都不建议我们做这么大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空间，因为这个交叉感染呢一旦形成的话呢，会对植被造成这个全军覆没的这个风险。 哦， 但是呢当时呢我们就想呢，通过咱们各种的这个摸索和探索，如果能够实现在一个空间里种植，这将给北京市民带来一个非常这个宽松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态环境。 嗯哼， 不仅仅是能够使农业的生产价值得到了提升，更主要的是给更多的人带来了健康的环境。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呢下定了一个可以说冒非常大风险的一个决心吧。 嗯， 进行尝试。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把交叉种植感染的这个技术这个给掌握了，攻破了。而且呢是用物理的方法，用这个植被与植被之间能够对病虫害的这个阻隔的方式。比如说像红柠檬，台湾的红柠檬在北京市场没有。 没听说过的、 我们发现这红柠檬呢，它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抗病能力。它能够起到什么？所有植被当中，我们会给它穿插种植，它来阻隔病虫害的传染。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既能够实现在一个空间里头， 让人们能够享受这种生态环境。 嗯哼， 而且呢还能够什么呀，使这些个台湾的水果能够很好的生长， 关键还是环保无公害的。 对、 嗯、 从这个点上呢也能看出红柠檬这个水果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和健康价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是可食用的吗？ 可食用、 嗯、 而且呢它的碱含量很高。 它的外形或者说内核跟普通柠檬有什么不一样吗？ 跟普通柠檬不一样的就是它长得像橘子。 哦，外皮是橘红色的、 哎、看的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完全是就认为是橘子， 形状也是橘子的形状， 但是你吃的时候你会上当、 哦、特别酸， 特别酸， 就是还是跟柠檬一样只能泡水。 对对 对, 对 啊，这是红柠檬的神奇作用、 哎、对、嗯、对。 刚才这个张总也介绍了一些关键的技术哈，也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在农场当中。其实农场呢成功的把80多种台湾的珍奇热带果树都引种到了北京来，让这个农场一年四季都可以硕果累累。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克服了大面积果实物交叉感染这个问题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失败或者是挫折是曾经经历过的吗？ 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呢让我们最大的一个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温控、嗯、这个温控呢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尊重了一些专家的这个建议， 嗯， 我们就做了这个温控的降温，主要呢就是能够达到呢人在夏季的过程当中进去之后很舒适。 嗯，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产生什么呢？产生这个植被呢在低温下生长很缓慢。 嗯， 台湾水果的特点呢它是喜欢高温高湿， 嗯 啊、还有一些强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呢就生长缓慢，造成了冬季低温的时候过不了冬。 嗯， 出现了很多的死亡。 嗯， 这个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善于观察户外的这个植被。户外的植被到夏季的时候呢，尤其在雨季的过程当中，在北京地区生长得非常茂盛。 嗯，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可能是温度的问题。 嗯， 所以说我们呢就到夏季的七八月份，把温度就给它这个温控措施就给它取消了。 嗯， 啊，关停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台湾水果才开始了，这是意想不到的这种生长的这种速度。 嗯， 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它在它快速生长的过程当中使它的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植物的免疫力提升了，冬季就顺利过冬了、 哦、 结果咱们就成功了。 嗯, 嗯， 所以第五季除了在农业技术方面有很多的创新突破以外，其实也试点了土地流转的一个新模式。第五季绿荫农场带领了300多户1000多名农民成功的脱贫致富了。张总，您作为农场的领头人，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件事儿上的经验吧。 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在这操作过程当中也是经过了多少次的磨合。在这当中呢因为我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嗯， 所以说在这基础上呢这个跟当地的政府吧可以相互之间协调沟通。前期主要是想探讨一种股权式模式啊，土地入股的一种股权模式。这种模式呢，但是呢，当时，近这个企业在发展的近一两年、两三年当中，农民是拿不到钱的， 嗯， 因为没有利润。 对。 所以说，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就前期呢，这个跟政府呢，采取这种流转的方式，先进行租赁，租赁的过程当中，然后逐步的向农民转化我们企业的股权。这儿就形成了农民呢既当老板，他有一份这个分红和租赁收入，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又培训百姓成为我们的产业工人，他有一个很丰厚的一个工资回报。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形成了什么呀，形成了农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实惠， 他自己既是老板自己也是工作人员， 也是工作人员， 所以这样干活的积极性特别高。 哎，管理呢这方面也很轻松。 嗯， 所以说跟农民的配合呢，我感觉到呢农民的朴实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嗯， 而通过我们对信息的掌握，对科技内容的掌握，又带动了农民能够通过一种休闲农业模式使这个农民致富，这个变化非常大。 我们开始在做这个企业的时候，农民的一个家庭的收入也不过一两千块钱，一年的收入。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农场化的这种模式的这种发展，能够使一个家庭的收入年收入可以达到十几万。 哇，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给农民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 您的这个第五季生态露营农场哈，可以说在北京打造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热带水果的世界，热带农场的一个状态。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哈，也是一个休闲旅游方式的一个打造者，您自己想对去到您农场的游客朋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还有和您一起奋斗过的农民朋友们，您的合作伙伴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欢迎您到第五季休闲农庄来游玩，第五季农庄给您的永远是健康，给您的永远是欢乐。对一起奋斗的农民朋友们最想说的一句话，休闲旅游农业才是改变农民生活的方法，休闲旅游农业就是我们农民的金山银山。 好的，感谢来自通州区第五季生态露营农场的张新忠张总。稍后在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迎来的是来自东城区旅游委行业管理科的主任科员王军莹，也来听一听他在职业生涯当中的那些故事。 Thank you.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十月五号起每周五和周六固定播出的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第五季富饶生态露营农场的张新忠张总，还有来自北京东城区旅游委行业管理科主任科员王军营。再次欢迎两位。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第五季龙水凤岗生态农场的张新忠。 我来自北京东城区旅游委行业管理科，我叫王军营。 上半段呢，我们已经和第五季生态露营农场的张总聊过了，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就要和来自东城区旅游委行业管理科主任科员王军营来聊一聊他工作当中的那些事情。王军营同志一直是在旅游投诉处理的第一线工作，您统计过这些年您处理过的旅游投诉案件到底有多少起吗？ 我也曾统计过，近三年来共受理旅游投诉437起，就是这些投诉啊的受理，我能够做到及时接收、督办处理，确保了旅游投诉处理的质量和效果。 嗯， 我在我们东城区旅游委领导和全科室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旅游投诉案件的处理和执法，进一步净化了区内旅游市场环境，同时增强了旅游企业诚信经营意识，提高了旅游企业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年400多起，平均一年有100多起，在这些案件当中，有没有您处理过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件？ 我印象特别深的投诉处理案件，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在2015年6月30号上午，我接到游客张女士投诉一家酒店。她投诉的内容是她的母亲呢，6月24号入住该酒店。25号上午，服务员，他的酒店的服务员呢，要打扫房间的卫生。他的母亲呢，一再要求不用打扫了，但服务员呢，还是进行了打扫。由于服务员呢，这个擦地造成地面比较湿滑，导致他母亲呢，不慎在这个酒店房间内摔伤了。张女士称啊，就是他造成他母亲摔伤骨折，这个酒店应负责任，并要求酒店这个一个是啊，至少应给他的母亲提供不少于2个星期的免费住宿，以便于这个他的母亲呢、就近往返医院这个疗伤。二是那个他的母亲呢、事发当日，这个医药费啊，以及这个第二天补开药这个药费啊，这些等费用啊，应该由这个酒店承担，并要求酒店呢承担后续的医保不能解决的部分。酒店方刚开始呢对这个张女士的理由和诉求啊不予完全认可。我接到这个张女士投诉后啊，我随即和这个涉事酒店负责人调查核实情况。她的母亲呢在酒店摔伤情况是属实的。酒店也愿意啊通过这个协商方式解决此问题。没过两天，我分别和这个张女士和酒店方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和调查，并反馈了相关情况。 这个酒店呢及时的进行了救治、 嗯、 啊把他送到及时送到医院去了。 嗯、 他是这个酒店所采取的措施也是积极得当的。 嗯、 啊，但酒店服务员要求打扫卫生呢，他的母亲一再这个说不用打扫了。 嗯， 但服务员还是这个打扫了， 嗯、 这个造成他的母亲呢、啊、滑伤摔骨折了。 这地上太滑了。 啊，对对。 嗯， 这样呢，就是说这个酒店方啊没有尽到场所安全保障义务。 嗯 啊，而人身为客人呢。也应该有这个义务做到足够的注意，以避免损害的发生。因此啊，双方应共同分担此次意外发生的责任。 嗯 嗯，就是为了这个妥善解决这次投诉纠纷呐、啊，这个嗯、我积极疏导双方的情绪啊，细心了解情况。 嗯 多是这个电话与双方沟通协调，这个阐明啊双方的责任啊。期间呢有两天呢下午下班后啊我到家后还这个与这个双方发生这个发信息打电话沟通联系记得有一天晚上都10点多钟了还在和这个对方通话耐心解释和调解。经过对这个当事人双方耐心的工作呀、啊、这个双方最终达成调解的协议共同承担各自的相关责任酒店付给这个张女士包括房费啊餐费啊等共计7650多元吧。 嗯 嗯这个药费呢以及后续的治疗费啊由这个投诉人张女士承担。 嗯 就是这起这个投诉啊就这样的圆满的调解好了。双方这个对着我的工作吧和处理的纠纷的方式一再表示满意和感谢。 嗯 就是主要是这起啊对我的这个印象比较深。 是确实是在处理这种旅游投诉的案件的过程当中这个情理法这三者其实挺难协调彼此的关系的。就如果从游客的层面上从顾客的层面上我们也很能理解投诉人他是出自于保护自己家人身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投诉。那其实酒店方他当然有过失但是其实他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做错的或者不得当的地方，所以您一般在处理这样旅游投诉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去处理情理法这三者的关系的？ 今年的工作实践呢，是我感到的，做好旅游投诉工作啊，不仅需要这个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更要讲究这个情理法，掌握着科学合理的处理实践技能，只有这样呢，才能这个使自己不断适应现代市场这个现代旅游市场环境下行业监管的要求，才能这个为咱们这个旅游市场啊有序发展保驾护航。几年来，我委这个领导十分这个重视这个旅游投诉工作，坚持把处理好旅游投诉作为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的一项经常性的重点工作抓紧做好。在实际旅游投诉处理中啊，我在委领导和科室领导的带领下啊，注意处理好这个情理法三者的关系以情说理，情理交融这样处理好这个游客的投诉。就是把这个情理法结合起来并用起来并用把这个投诉处理这个过程变成这个思想疏导理顺情绪感情交流及这个教育感召的过程以促进这个双方当事人达成这个调解的目的也可以这个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正使之这个更具有人性化坚持换位思考把游客的事儿吧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对游客投诉游客投诉举报中不属于这个被举报人过错的问题给予投诉人给予举报人这个给予投诉举报人耐心解释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对属于被这个举报人过错的问题在依法处理的基础上做好这个当事双方事后调解工作尽力为这个群众啊排忧解难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耐心解答不厌其烦不因事小而不为把这个游客满意为标杆把这个旅游把游客投诉为这个工作着力点认真做好处理好每一件投诉不放过这个任何疑点 对属对不属于咱们我自身管辖的问题，就是立即将这个投诉举报内容传给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告知其这个投诉举报的途径，不让咱们投诉的游客在我这里，心寒。 确实啊，这些投诉案件的发生很多都蕴含着情感的因素，让您的投诉案件有理有据、有法可依，这是公正。但同时呢，在处理过程当中，您如果把投诉人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事情的话，就能够去更多的理解投诉方和被投诉方，这样您的处理也更具有人情味了。那在处理旅游投诉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您刚才也反复的提到，就是沟通，和投诉方的沟通，和被投诉方的沟通，还有协调这两方的沟通，以及最终能够实现调解。这其中您来回和双方去进行言语交谈和沟通的次数一定是不计其数的。在这儿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您工作过程当中特别的沟通技巧吗？ 作为这个政府部门投诉处理的工作人员吧，就是掌握这个沟通的礼仪技巧啊，善于倾听啊，有耐心，有责任心，有自我控制力啊，始终保持公平公正啊，正视问题的姿态，秉承原则啊，实事求是，不卑不亢啊，还要做好这个应对投诉游客的性格分析及心理分析，及时了解游客投诉的原因、事实经过以及投诉者的诉求目的所在。实时地抓住这个时机啊，与这个咱们投诉者协商好处理的预案。这样的是才能有效地处理好投诉。 你看抓住时机很重要哈。 对。 那您作为行业监管人员，其实这个行业最终的目的是要降低投诉率嘛，同时也要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的满意度。那这些年来咱们东城区旅游委在探索监管工作新模式和新方法方面都哪些举措呢？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说吗？ 近几年来吧，总结一下，就是在以下这个几个方面吧，有一些创新和努力。一个是这个坚持做好关口前移，做好这个教育培训。近三年来啊，为了进一步组织上我们区内啊各旅游企业分管业务的主管及骨干培训一共四次，将近400次吧，400人次啊，一共是四百一十人次啊。通过教育培训吧，旅游从业人员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小旅行社啊，一些社会旅馆呢，从业人员的这个熟悉和掌握了处理投诉的程序和技巧，提升了服务品质，为降低投诉率、增强企业一线员工的服务意识奠定了基础。二是这个靠前督导啊，坚持四个到一线和三个结合啊，也就是说了解情况到一线啊，帮助督导到一线，解决问题到一线啊，调解服务到一线，坚持日常监管与这个行政督导相结合，行政处罚与这个规劝改进相结合，科学指导与教育培训相结合，提高了投诉效率，也减少了这个投诉量。第三方面的创新就是完善有关机制，确保落实到位啊，健全完善举报投诉制度，对这个投诉案件多有违规苗头的企业实行约谈制度。我们已经先后约谈了26家社会旅馆负责人，建立这个健全投诉案件回访制度，及时验证并保证这个投诉案件处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建立这个守信激励和实信联合惩戒机制，对屡屡被这个投诉不及时处理影响形象的要列入这个黑名单啊，就是在这个行业内通报批评。 这是你们的各种举措哈。 对。 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一个固定环节。作为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您作为一名旅游行业监管人员，您最想对旅游消费者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另外，您想对和您一样从事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我想对这个咱们游客说的一句话就是，游客幸福我快乐，游客满意我心安，加强这个行业监管，这个护航品质旅游，让游客满意，